的环境做点改变。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英，欢迎朋友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戏剧空间。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了话剧《生死场》的上半部分，今天呢，请大家继续欣赏这部话剧的下半部分。赵三被二爷从大狱里赎了出来，正哼着小曲儿喜滋滋地往村里走，可他不知道村里的人现在也正在给他的婆子发丧。 二爷， 好人。 二爷， 三哥喝多了。 二爷说了，今年春天好好干活，都好好干活。 三哥他这是疯了吧？可了不得了， 得给他弄回去，让二爷爷知道罪加一等。 二礼拜，我闺女，你儿子，我磕碜你，我跟你没完。二礼拜就干重活，累死他。干活累死你，你给我跪下服个软。 不跪你啊。 醉醺醺的赵三一脚被横放在地上的婆子给绊倒。 谁呀？完了，哎，你在这儿呢？啊，你也喝酒了，不回家去啊？哎，完了，二爷拿钱赎了咱，咱家的牛让二爷牵去，不行啊！二爷赎了咱呢，啊，哎，行不行？哎，你行不行啊？死猪样的呀！ 哎，听到没有？三哥说，是二爷拿钱赎的他。 不能够，二爷加租了，二爷能拿这钱？ 三哥，你说啥？二爷拿钱赎的你？ 牛给二爷牵去不心疼，二爷的情咱这辈子还不清，这辈子不安生啊。 二爷拿钱赎的三哥。 二爷加租了，他们拿这钱， 二爷咋会拿呀？ 整不懂， 不懂。 三哥要说的是真话，那二爷得拿多少钱呢？ 嗯，少不了，咋说也得这个数。 嗯，咋说也得三块大洋啊！ 别扯了，二爷他怎么花这钱？ 耶，一条人命啊，咋也得这个价儿。 一块大洋钱能牵家两头牛， 三块大洋钱得牵家六头牛， 十吊钱能买十二个小鸡子儿，一个小鸡子儿能换三块豆腐。 二爷真有钱呐、 啊！二爷他还救了人。 二爷他为啥赎赵三儿？ 赵三值这么多钱，王姐要是活着，那不得亮着脚的乐呀！王姐耶，你的命好苦哎！ 儿子，哎，醒醒，别睡了，回家睡了啊！ 三哥，那哪是睡觉？ 嗯， 人死了，他死了。 躺着，躺着。 你糊涂了，人死了，服了毒。 服了毒，为啥服毒？ 你就坑我！三哥，三哥， 还醒事儿？ 赵三吐干净胃里的酒，渐渐清醒了，于是王婆生前的样子便也清晰地浮现出来。其实在心里他对这个女人还是有些敬重的，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比自己有骨气。 他爹 啥玩意儿？哪儿鼓的来的？ 老洋炮，整点火药啊，放在这疙瘩里，长个小棍子鼓捣鼓捣，鼓捣满了你就搂着小钩子，枪整人利落。 我问你这玩意儿哪儿鼓的来的？ 秋末二爷他们吵吵着要逮胡子，那胡子就藏咱家地里，他拿着玩对着我，我看他瘦的就剩俩眼珠子了，就给了他个馒头，他就教我怎么鼓捣这玩意儿出响。后来二爷吵吵着要逮他，他就跑了。 这玩意儿就给你了？ 他说要是活着回来就来求。 你就收了？ 嗯呐。 你胆子大呀！ 我想你打个猎啥的，兴许能用。 胡子的玩意儿你也敢要？你让二爷看见？ 二爷看不见。 他咋看不见呢？ 看不见。 你这么长一个家伙，他咋看不见呢？ 他都不知道咱有枪，他咋看得见？ 他要是看见来了， 整死他！他爹，枪整人利落，闻啥呀？稀罕不？小钩子。咋的了？咋的了？ 骚婆子，用你给我指点呢？镰刀整人就不利落了，照样利落。听见没你？啊？听见没你？我赵三是不是块材料？ 是材料，他爹。 我赵三干的事儿是不是大事儿？ 大事儿，他爹。 多大？ 天这么大。 是多大？ 天大的事儿。 我赵三是不是赵三？ 不是，树高高的，是河长长的。哦，不是江，大大的江。 松花江。 松花江。 我赵三整死了二爷， 整死了二爷。 二爷他是个大财主， 他就知道欺负咱穷人。 二爷他要给咱加地租， 不让咱穷人过日子。 不能加租， 不能加租， 不能加， 不能加， 不能加。 他爹， 婆子， 他爹， 我不是孬种， 不是他爹， 我高高的， 高高的， 我高高的，我高高的， 高。服毒？为啥服毒啊？他给我枪要我整二爷，我整死了小偷，他叫我高高的。我抓进了大狱，他就服了毒。他早些男人死了，他也没事儿，是为金枝跑了。他早些儿子死了，他也没事儿啊。 婆子，那是为啥？你可为啥呀你呀、啊？ 那天我要杀的真是二爷，也就没事了。可偏偏不是，二爷能给我好果子吃？帮我那会儿我讨了饶。不，我那不是讨饶，我是想说清楚原委。可是他大喊一声赵三儿，俩眼灯笼似的瞪着我，性子烈呀、啊！不，不能够，不能够，不能够，是因为我杀错了人，白搭了一条人命，他活着没了盼头。对，对，还有金枝，金枝在全村丢了人，他在全村丢了人。对，妥嘞。 金枝啊， 赵三，金枝回来了。金枝，你可送了你娘一条命啊！ 坑我吧，你们就坑我。 等我两天，金枝回来了，还不知他干没干丢人的事儿。 好在是 全虚全影的回来了，咱们一家子好好的呀。啊，你就命短。 哎，龙东家， 娘， 金枝儿，你跟来了，这是地府吧？ 不是娘，这是咱村儿，我活着。 活着？ 娘，你是活了吧？你可别吓我。 赵三，你死了。 他娘。你别吓我，你这是活了。 你死了。 二爷拿钱赎了咱呢，我不是蹲了大狱。二爷拿钱赎了咱，还给咱酒让咱团聚。你服了毒，这要埋你呢。 一听说要埋你，你就自个儿坐起来了，你这是没死。 王姐， 三嫂，没死，活了。 娘，我对不住你，我肚子里怀了程烈的东西，没脸了，跑了。可那天晚上我看见娘了，就回来了。大叔，程烈被抓了去，自杀去。 我打死你的骚丫头！ 快，三哥， 你还让我活呀？我打死你！ 赵三， 不是你，娘的丫头金枝儿，不是你，你俩的孩子，娘给带。 娘，村里的老少爷们，身子大娘，我金枝儿和程烨相好，我肚子里怀了程烨的东西，可我想娘就回来了。老少爷们，身子大娘，你老几位放高手，别戳点我，别戳点我肚子的东西，我磕头了。 金枝儿， 娘， 坑我吧，你们就坑了我吧。 三哥，人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家的军叫自发军，长官待我还好，可是长官就是长官，上马得用人抬，纪律也紧，纪律就是规矩。一次我只多睡了一会儿，就被长官打了十个枪把子。军里常有人开小差，长官也没招。据说我摁过手印的纸是假的。最近日本来了，长官叫他们鬼子。长官们整夜说话，说打鬼子。这信是我托人写的，为了你们放心，等我挣了大钱就回来，顺便把这信给金枝儿说说，回来就娶她，跟村里人都说说，金枝儿是我的人，不兴戳点她。成业， 完了， 把信拿走。 谢谢二爷。 金枝儿快生了吧？ 嗯呐。 你们呢？做事不动脑子，大姑娘怀了死孩子，要是在南边，大人孩子都没命，在北边，在我这儿，你们还能逍遥自在。日本要是来了，恐怕就没我仁义喽。日本子厉害呀。 二爷呀、啊、你说我和赵三这仇是到了也解不开了，二爷你说我该咋办呢？ 滚，不识抬举，从后门滚出去。 别踏脏了我的门槛儿。 哼，你咋了？你叫我滚，赵三儿也磕碜，全村人都不待见了。加了军，加了军有啥好啊？是能让金针肚子回去啊，还是能让你爹我不丢人呢？ 爸， 快点！ 爷，爷，来人了！ 老乡，老乡，谁是老乡？我是这村的东家。 问呢？ 哦，是东家。我们是日满亲善的队伍，这是第二次到你村，走了一天的路，没吃东西，到你这儿讨点吃食。顺便， 你这儿房子挺宽敞，那我在你这儿住两天。 带钱了吗？ 人不多，吃不了你多少。 白吃？ 对， 住也是白住了。 对， 轰出去。 对日满亲善的队伍怠慢，别怪我们不客气。 滚！别打他！ 想动武？ 日本子吧，三乡五里的打听打听，谁敢在这儿白吃白住？ 出去！ 把刀举起来。 嗯。 举高高的，把枪给我敛过来。上！ 二爷呀，这又不过年的，这放啥炮啊？这有钱人逍遥，真逍遥。 哎，不干！哎， 这有一个 这个赵三当初想杀而没杀成的二爷，这回真的死了，只不过是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 老哥啊！你吃了，吃饱了，饱饱的哈，别饿着，饿着了就会瘦，瘦了就不招人待见。那就是在羊堆里，那壮实的羊不是也得欺负你啊？吃，吃壮壮的，跟他们干，用犄角顶他们，老哥。你清白，你胆子大，给我争口气啊！咋了？你怕了？真是不怕，老哥，咱不怕。腿不直咋的？我和脖子，我先有种，我后成亲咋的？曾印和金针做熟了饭，又咋的？能咋的？能咋的？这事我咋和金针说呀？刚才二爷说了，这要是在南边，没成家就怀了四孩子，大人孩子可都没命。幸亏在二爷这儿。幸亏还有二爷在呀、啊！这话我刚才咋没说呀？二爷一定想听这话。那二爷叫我滚，那就是因为我没说这话呀。不识抬举，真就不识个抬举呀！脖子呀，你死了消停啊！可你咋把成业这么个孽种留给我了，让我消受啊？我早知是个孽种，我生的时候我就掐死他了，我就。哎，天儿暖和了，全村人都忙着生，生吧，都生孽障。小孽障变成那个大孽障啊，大孽障变成那个老孽障啊，啊啊啊！ 生吧生吧，生的全村的大人们都不识抬举，都像我一样不识抬举。生啊生吧，不识抬举就不识抬举。 我拿着三吊钱，想着冲一亩地再买点酒，可是后边有人喊牛跑了，我一回头，老牛跟在后边，牛不知道，牛想回家，没法儿，我只能往回走，老牛又跟进了土场，我给牛搔着头顶，它卧在地上，渐渐地睡着了。我掉头出来，跑到道边，听见了一阵关门声。到了村口，二爷手下的人就把那三吊钱都拿去了。 此时二里半和赵三还都在恨恨地骂着， 里外里丢人呐， 丢不完的人，丢不完的人呐， 我这辈子还能干啥呀，我还能干啥呀， 我这人咋能好，我可咋能好，今儿就大着肚子到了今儿，我亲生的丫头，我能弄死她呀， 今儿就大着肚子到了今儿，成业，你就让你爹我在这儿替你丢人吧。 我能弄死谁呀？二爷，我，婆子，想死咋就这难呢？ 丢人丢到了家，咋还直不老挺的活着呀？咋不得个暴病死了？死了谁说点都听不见了，睡着了做梦了， 为啥死？为二爷，先是仇人后是恩人，为婆子，先是待见我后是磕碜我，为金枝儿，先是好闺女后是丢人现眼，为我，为我这窝心脚踹在心口上，为我想逞能结果丢了人，为我这里里外外做人不是个人，做人不是个人，我咋做人 都不能是个人。 娘，别灭那火。哎，娘，娘，娘，娘，这小孩咋不出来呀？他咋不出来呀？ 好些啥？糟丫头，咋不憋死你呀？ 娘，我要死了，他咋不出来呀？ 金枝啊，金枝啊，成夜来信了，他加了军。他说他挣了钱就回来娶你，他打日本的，他有出息。 二礼拜，滚！有种的你出来，出来呀、啊、你！你出来呀、啊、你！你个王八犊子，有种的站出来，别给我藏包啊！出来，你出来！ 金枝，给我忍着，死了也得生，再叫他就剁了你。 金枝啊，生个啥咋不哭？ 金枝啊，生了个丫头。 二礼拜，滚！ 金枝终于生下了这个不是很光彩的孩子，而在那个时代的农村，人们都是生完了死，死完了生，像蚂蚁一样。赵三把这个从金枝肚子里出来的成业的亲女儿、二礼半的亲孙女儿给摔死了。这下他们谁也不欠谁的了。 赵三儿，我不欠你的，咱俩两清。 生就是老天爷活好面，一屁顶 一。日复一日，小村虽然仍有着循环不断的生生死死，但表面上还是很平静。这会儿鬼子又第三次进了村，而且这回成业也回来了。 死人了，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不当军了，我不当自发军了，当那个军丧气就知道喊撤退。那天晚上我们吃晚饭，饭盆子被炸那么大一窟窿，几个兄弟出去看看炸弹打哪儿来的，妈了个巴子的，叫小日本狗子给打死了。我不干，我不干，我要回来当胡子，回来招呼老少爷们起来抗日救我。 你回来就会说这呀，没良心。你娘都死了，你咋不知哭哭呢？ 哭有啥用啊，死都死了，那是露脸的死，比当小日本狗子的奴才活着强。 哎呀，金枝儿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你回来咱也不说说打算。 啥打算呢？打完小日本子娶她呗。 成业哥，你还不知道呢，你俩的孩子死了。 啊？咋死的？ 咋死的？ 自个儿死的。 说自个儿死的。 那往后你说咋办？ 没事，没事，等打完小日本子就娶她，那时候再生呗，她得给我生一院子呢。 你咋总日本日本的呢？ 小日本子都来了，你咋不知道急呢？等着杀你啊。爷们儿，爷们儿，胆子大的爷们儿跟我干，咱们一起抗日救国。爷们儿，咱们抗日救国。 抗啥日？ 抗日就是打鬼子，不打就亡国。 亡国？亡啥国？ 中国。 咱这是满中国。 你别扯了，咱这家就是中国。中国地儿大了，南边北边全是中国。 咱村叫中国， 村就是国，国就是村。 就是说亡国就是日本进了咱村，救国就是把日本赶出咱村啊。 对，你有长进。 那别的村呢？ 别的村也赶。 那要是赶不走呢？ 那就杀。 杀得了？就咱们， 就咱们，就咱们，要不然咱中国到处都是小日本子，真的到处都是。爹，爹，我回来了。 帮我把这个捎回去呗。哎，爹，等等，跟你合计点事，借我一样东西呗。 都没了，还借啥呀？ 把你的羊叫 羊，干啥呀？ 祭天呗，保佑咱村打小日本狗子胜仗。 老天爷吃鸡不吃羊。 爹，咱村的鸡被小日本狗子吃的差不多了，再说鸡哪有羊庄重啊？ 那羊老了，老天爷吃了塞牙生鸡咋办呢？ 那你就留给小日本子吧。 小日本子也嫌他塞牙。 那你就让他老死。爹，我娘都叫日本子给杀了。 都是你这个小王八蛋，你找了婆子你就跑啊你啊，你要在你娘能让日本子杀了，我现在就老哥是个伴儿，你还要杀他，你亏良心。你 这样就是亡国奴。 亡国奴就亡国奴，你不去拿日本子，你凭什么杀我的羊啊？他老实你就欺负他呀，啊，他老实你就欺负他呀，你呀，啊，他老实他就欺负他呀。 成毅，你爹娘都不要了，你还靠啥人吗？成毅，先哄哄你爹，过两天再抗事啊。 去。我娘都叫日本子给杀了，还过两天？今儿就杀你们头上，一群犊子玩意儿，一群犊子玩意儿。 哎呀，二爷，二爷让人杀了，日本子杀的，日本子胆子大呀，搁了好几天人都臭了。二爷， 三大爷，你老身体好，我回来了，我不当自发军了，我要回来抗日。刚才跟几个爷们合计了，没人勒我，回头你跟金枝说一下，打完小日本子，我俩就成亲。你要是不答应，我俩还跑。 你干啥呀？ 进金枝呗。 金枝不在。去抗日去，去抗日去。二爷让日本子杀了你，抗日去。 我待会儿再去。 金枝不在，你跟着我干啥呀？还 我宣传你啊。三大爷，咱这家叫中国，王国就是小日本狗子进了村，救国就是要把小日本狗子赶出去，不然你死的时候坟头插的就是日本旗，肯定不是咱中国旗。 滚！ 三大爷，你要是不抗日，坟头插的就是日本旗，不是咱中国旗。 我不要旗子，滚！ 不让我宣传，那我就搁你家门口等金枝儿，我等金枝儿。不抗日，你坟头插的就是日本旗呀！左一根儿啊，右一根儿啊，一根儿接一根儿啊！ 你就是这么摔死了那孩子，妈婆子啥也没瞧见就死了，他啥也没瞧见。 成毅回来了，他招呼大伙儿抗日。没人勒他，还不如那阵子我整二爷的时候，成毅这小子还有种呢、啊。咱金枝原本嫁给他也不亏。二爷死了，那年咱整二爷，是二爷不让咱过日子，日本子整二爷，不认识啊，麻婆子，不认识啊。这日本国是啥国？日本人是啥人？ 日本人是要在咱国住。 住？那还不客客气气的，凭啥不认识就杀人呢？这没招没惹的，凭啥呀？ 各有一号，他们八成耗着。 李金枝呢？李金枝呢？金枝啊！ 哎呀！男人呐！男人呐！ 小日本子！ 哎， 金枝！ 你， 程爷为了救金枝儿，在村里第一次杀了一个日本人。 还敢，还跑？ 跑啥呀？你杀人了，日本的要你的命。 杀的就是小日本的，咋能跑呢？ 没人待见你，你一个人瞎折腾啥呀？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金枝儿， 啥金枝儿啊？你快走啊，瘪犊子！ 你个王八犊子，找死啊！走啊，你啊！ 金枝儿， 快走！ 疼，疼！金枝儿，快！收拾收拾，埋了。 谁？谁杀的日本人？谁？谁是胡子？胡子杀了日本兵，我们就是要捉胡子。没见我们宣传王道吗？王道就是叫人诚实，满洲国就是要把汉人的胡子扫清。知道胡子不说，枪毙。老头，你知道胡子？大胆说，不要怕。老头，过来，过来，说。 你不认识我了？你在我家待过？ 报告，我待过的地方多了，没见过。说， 我不知道。 马给人了！ 报告， 马给人了！说，你们两个过来，知道谁是胡子吗？过来。过来，嗨，别动！ 娘， 死亡不能把握的时候，村民们终于觉醒了，决定起来抗日。连落后的二里半也告别了他唯一的财产一只山羊，最后一个加入到抗日的行列。 我亡了，我也老了，年轻的爷们儿，你们救国呀！ 我是老亡国奴，我想看着你们把日本妻子撕碎，等我埋进坟里，你们可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底儿。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当亡国奴。 救国的日子到了，有血气的人不当亡国奴。 弟兄们，今天是啥日子？今天我们去敢死，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全村的每一个树梢都愿意，是不是？ 是，千刀万剐也愿意。 能是？若是心不成，天杀我，枪杀我，枪子儿可是有灵有声有眼睛的。 等等， 生老病死没啥大不了，今天咱们去救国为了什么？ 亡国。 啥叫亡国？ 就是鬼子进了村儿，吃你用你还杀你，还不许你不愿意， 那还了得？ 了不得。 今天咱们去送死为了什么？ 活 去敢死。 你好好活着。 听众朋友，根据萧红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生死场》呢，就请大家欣赏完了。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一下谢幕这个环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就是观众对这种谢幕方式的一种肯定和鼓励。伴随着激昂高亢的音乐，剧中的人物依次出场，他们步伐整齐，目光呆滞，俨然一尊尊雕塑，整个舞台弥漫着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这不仅仅是演员在谢幕，而是剧中人物在用他们自己悲苦的命运向人们昭示着一种精神，呼唤着一种力量。 我们既然是一个国家剧院，那么我们国家剧院就应该有国家剧院的风采。那么谢幕是应该是极其庄重和讲究的。在西方的一些话剧，就是我在英国去过一段时间，我发现西方的话剧谢幕极其的庄重，那观众都是长时间鼓掌的，包括歌剧啊什么。那么我们这次也是在这个，我说既然是国家剧院的话，那么我们就非常职业，包括我们的谢幕。所以谢幕呢一定当一段戏拍，所以我们谢幕的时候演员虽然没有表演，就是木然的脸冲观众，但是我们的步伐和音乐一定要合上拍，而且一对上来一对撤下，这种造成那种就是说给观众感觉观众不想走，好像依然还在戏里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谢幕是我们当戏排的一个着重的需要给观众展现我们话剧院的这种